弟兄姐妹平安。你拿错稿子了，这是希腊文。OK，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人要如何传讲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人又如何要听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若非是凭着合一的畏惧，就求你赐下我们每一个人一颗畏惧的心，叫我所说的人所听到的正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我为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保罗说，不分希律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外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的。接下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对哥罗西人说，你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的、蒙爱的，你们原来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你们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上帝的选民，你们圣洁，你们蒙爱。既然你们成了这样子的人，就要存或者穿上，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穿上这个字就是第十节穿上新人的穿上是同一个字。之前保罗告诉哥罗西人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现在他告诉哥罗西人要如何穿上新人。换句话说，基督徒总不该赤身裸体的。基督徒的生命不仅是脱去卸下，还要穿上。我们不仅是要致死罪，还要活出新人的样式，活出公义。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的问题，不就是时常忘记穿衣服？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都很认真的致死罪，脱下罪人的旧人的行为，但是我们往往忘记穿上新衣就赤身裸体，就容易感冒，基督的生命就有所软弱。第十二节列出的五个美德，其实就是新人要穿上的新衣服。好似保罗告诉哥罗西人，你们既然穿上了新人，就应该搭配新衣裳。这个新的衣裳就印证、就彰显新人的样式，彰显新人分别为圣的身份。既然你们是圣洁了，成了圣徒，就应该要行出圣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就具体的表现出上帝选民应该有的圣洁。耶和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的圣徒要效法上帝圣洁，而一个圣徒怎么知道要如何穿上怜悯和恩慈？他既然是效法上帝，他就看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在犯下大罪之后，大卫会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或者就以色列人这个国家来说，以色列人他们不肯顺从，也不纪念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但是耶和华乐意饶恕人，也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上帝，没有丢弃他们。他们犯了悖逆、亵渎的大罪，耶和华还是有丰富的怜悯，不把他们丢弃在旷野。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怜悯与恩慈其实在定义上就是在软弱和过犯之中所施展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既然上帝的子民大卫、以色列人、哥罗西人，我们 是在软弱和过犯中得到怜悯，受到恩慈，那么选民，我们哥罗西人，也必须在他人的软弱和过犯之中对他们施展怜悯和恩慈。不是因为他们配得，正因为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世人们也许会同意软弱的人应该得到怜悯，这个人很可怜，但是他们会问有过犯的人怎么配得恩慈。他们说可怜的人必有可恶之处，这的确一点都没有错，但是蒙爱的人，我们更进一步的明白，上帝正是在可恶之人、可恨之人身上施展怜悯与恩慈。没有软弱、没有过犯的人，定义上就是不需要怜悯和恩慈的人。保罗告诉哥罗西人，他们曾经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他们软弱，他们有过犯，但是他们蒙怜悯得恩慈。但是世界上的人不懂这一点，他们不懂什么是恩典，他们总是质疑为什么他可以得救，为什么那个家伙成了基督徒，耶稣凭什么对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他们总以为可以自己赚得恩典，他们不明白恩典定义就是赐予不配的人，正是你我这样的人，正是你我钉耶稣上十字架的人，我们得到怜悯，领受恩慈，因此我们要穿上怜悯，穿上恩慈，因此我们要对那最不配、最可恨的人施展怜悯与恩慈。这是按照人的老我、按照人的本性完全行不出来的、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却是圣洁蒙爱上帝选民必须做的事，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就是曾经就是那最不配、最可恨的人。上帝的选民还要穿上谦虚温柔，谦虚这个字在希腊文化中代表卑贱、代表低下、代表奴仆、代表可耻的，这绝非是一个人想要穿上的特质。而且在第二章保罗已经警告哥罗西人，有一种谦虚是故意谦虚、自表谦虚，那种谦虚叫人无故的自高自大，可是毫无效用。我们也时常会以为一个人的好个性就是基督徒的谦虚，我们夸赞一个人个性温柔，他讲话轻声细语的，他从来不与人吵架，他不会与人发生冲突，但是那不见得就是基督徒需要穿上的谦虚。基督徒的谦虚定义上并不是一个人的天生好个性，不是一个人的本性，而是上帝赐予他儿女的恩典，这个恩典是需要穿上的。其实穿上恩典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最不自然的事情，就好像穿西装打领带，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习惯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恩典是需要操练的，也就是说不论你的个性多么的谦和、多么的温柔，你仍然需要穿上在世人眼中低贱卑下的谦虚，这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谦卑、如果我们的好个性总是受人夸赞，那我们就要小心，因为没有人称赞我们主的谦卑，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每一位圣徒没有例外都需要穿上谦虚温柔，没有个基督徒可以说不用了，我的个性还不错，我不需要穿上这个，谢谢你。 这对一个天生谦和的人是如此，你可以想象对一个天生骄傲好胜这样子的人又是如何。我们的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杀宰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而我受委屈的时候总是要伸冤，我被得罪的时候我总是要讲理，我被责备的时候我总是要说赢对方，这就是我的问题，这就是我的不顺服。这就是为何对我来说这篇讲道有点难讲，因为它暴露我时常忘记我自己穿衣服的事实。我不穿上谦虚温柔，就是忘记了我的身份，就是把我的身份视为理所当然。我忘了我的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向他的父伸冤，我忘了如果他伸冤我就必须上十字架，而我忘了我要穿上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总是指向十字架。我们基督徒会时常问我们到底要该如何分别为圣，上帝蒙爱的选民和世人到底有何差别，有什么差别？不就是我们所穿的衣服吗？当世界要求人要为自己赚取配得的恩典，我们穿上怜悯恩慈，向不配的人施展怜悯恩慈。当世界赞许那叫人自高自大的谦虚，我们穿上谦虚温柔，反而成了世人眼中懦弱低贱羞辱的。就是在此我们分别为圣，就是在此将基督徒与世人分别出来。这是反动、反文化、反社会、反世界的标准、反世界的期待。孩子们，你们都觉得叛逆很酷、right? 你们要特立独行与其他人不一样，我要试着穿上谦卑、温柔、怜悯、恩慈、忍耐，这个才是真正的叛逆，这个会叫你和世人不一样，这个才叫你与众不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按照世界的标准行善、谦卑，那么我们就必须问我们与世人又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圣洁，我们蒙爱。保罗继续说要忍耐，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里保罗特别是在针对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在教会之中基督徒之间的互动，他要我们忍耐，总要彼此包容。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保罗他有最切实的末世论和教会论。在地上的教会是行在天路上的教会，但是还未得新天新地的教会，保罗他明白基督在地上的教会会有问题，还未得荣耀的圣徒之间会有嫌隙，就如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团体。但是与世人不同的是，圣徒基督徒之间会有嫌隙，基督徒之间甚至会有冲突。但是圣徒不是外邦人，不像外邦人彼此排挤、彼此抵制、搞小圈圈、背后说人、毁谤、心怀苦毒，那是外邦人做的事。基督徒那样行就印证自己不过是外邦人。世人如何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彼此相爱，而这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必然是 在认知彼此的软弱、彼此的过犯之中发挥出来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只爱那可爱的，我们就与外邦人一点都没有差别。其实保罗在这里指出，基督徒不完美，但是不完美的基督徒要忍耐，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不外乎就是十二节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五个基督徒美德的具体的表现。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也就是说，如果主没有饶恕我们，我们就不需要彼此饶恕，我们就与外邦人没有差别，我们就不一定要饶恕人。但是主饶恕了我们，我们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饶恕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但却是拥有世界上最荣耀身份的人必须做的事。饶恕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选项，也不是某种饶恕人是解放自己，为了让自己过好一点你必须要饶恕某种手段，而是一个基督徒他身份的彰显。基督徒你就是得饶恕而彼此饶恕的人。我们要如何效法基督？基督如何饶恕我们？主怎样饶恕了不值得饶恕的我们，我们就饶恕那不值得饶恕的其他人。基督徒之间不能够饶恕，最终是因为基督徒不明白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用欠债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何为饶恕。凡债务得到赦免的人，他就不再有权向任何人讨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免去了你根本无法还清的债，所以你就没有任何的权利向其他任何人讨债。他若欠你什么，他的债务不再归你，归他的主。你必须饶恕，如果你不饶恕，就印证你是没有得饶恕的人。饶恕不是选项，饶恕是关乎顺服。基督徒不饶恕就是不顺服，基督徒不饶恕就是否认上帝免了自己的债，就是否认主耶稣已经替你还清债务了。说自己是基督徒却不愿意饶恕的人，其实只不过是不断地向世界宣告我从来就没有领受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要饶恕，我的确要饶恕那个人，可是那个人没有悔改，我怎么饶恕？你怎么饶恕？你的主怎么饶恕了你？你觉得耶稣是因为等着那些在十字架下面的人他们先悔改才向父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吗？因为耶稣先赦免他们，才被赐予悔改得生命的心。我们的信仰告白说赦免得悔改，悔改是福音性的恩典，是上帝在他儿子里面赐给他选民一颗悔改得生命的心，这一点都没有错。人并非靠着自己的悔改而得到赦免，反而是得到赦免的人必然真心悔改。这一点在座的父母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的确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做错事有后果，但是他也必须学习他得到饶恕是恩典。为什么？因为你爱他，他不是赚取你的饶恕。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是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你比任何人都明白，你不需要我告诉你，真正得到饶恕的孩子才是真心悔改的孩子。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还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或者在这一切之上要穿上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之后，保罗要圣徒穿上爱心，好像就是披上一件得体的大衣。爱心就联络全德或者成全完美，因为基督的爱激励圣徒的善行美德。如果没有基督的爱，那么一切的善行都算不得什么，也与我无益。正因为选民是蒙基督所爱的，所以要彼此相爱。十五节，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并要存感谢的心。选民是为了基督的平安而蒙召的，这蒙召是在一个身体的境况之中发生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独善其身个人练功，你蒙召你就必然与其他的肢体联合。彼得说要我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所以基督徒你要如何使你们复述你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你就加入教会，你参与教会的团契，你真正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你甚至跟他们有冲突有嫌隙，不论如何你必须实际的与其他蒙召的肢体联合，因为唯有如此你才与那肢体的头联合。一周来主日聚会一个半小时是一个基督徒必须做的，但那应该不够，你知道那是不够的。我想你至少可以留下来和你的弟兄姐妹一起享用爱宴。基督留下他的平安，为要叫他的平安在圣徒之间做主。和本说在你们心里做主，但是原文没有心里这个字，是基督的平安在你们中间复述做主。这节经文强调的就是基督身体必然有的集体性，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基督的平安如何在我们中间做主，我们如何不忧愁也不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因为耶稣他将这些事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就有平安，因为我们有基督的道，所以在一切的苦难之中，而我们会有苦难，他应许我们会有苦难，我们就知道他已经胜过世界，我们就知道在他里面我们也胜过世界。所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其实是提醒我们，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在那里保罗写，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一章二十八节诸般的智慧和三章十六节各样的智慧其实是同一个字，或者可以翻译为一切所有的智慧。什么是一切所有的智慧？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理解为人一切所有的智慧，或者人诸般的智慧。从哥罗西书的上文下文看来，这一切所有的智慧 Empathē Sophia 是指基督的智慧，或者按照基督的智慧，因为他积蓄一切智慧与知识。现在教会普遍将这诸般的智慧理解为诸般的智慧，人各式各样的方式方案策略，发挥诸般的智慧，用话剧歌剧舞台剧英语营数学营品格塑造营 来吸引人到上帝面前，但是保罗说我们是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人到上帝面前，在基督里按照基督全备的智慧。哥罗西人的问题我们还记得吗？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倚靠人诸般的智慧，反而撇弃了那丰盛全备基督，他就是智慧。我们知道按照基督在世人眼中必然是愚拙的，他们看起来是没有效用的，但是 so what， 那又如何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希腊文化中他们是非常注重戏剧的，他们很喜欢看戏，也有很多希腊的剧本留到现在。但是 我自己读圣经从来没有看保罗上台演福音短剧他吸引人。他说他定义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基督与他定十字架。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要的是智慧，我们却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希腊人来说是愚拙的，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台湾人，如果你是蒙召的，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从来不是某些人的绊脚石，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从来不让人觉得是愚拙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问自己，我们是否是传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保罗要圣徒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很明显的，保罗在这里说，圣徒之间的确有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责任，不只是教会的传道人，不只是保罗要教导个人、劝诫个人，圣徒之间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略这是恩典，不要剥夺你的弟兄姐妹受教导、得劝诫的恩典。一个不能教导、不愿劝诫的传道人，就是不忠心的传道人。同样的，一个不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圣徒，就是不顺服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问，我们是否有彼此教导？我们是否有彼此受教导？我们是否有彼此劝诫？我们是否有彼此受劝诫？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或许我们没有把教导与劝诫看为恩典，或许我们需要把教导和劝诫看为恩典。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这段经文特别强调我们是透过诗歌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在原文之中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也许因为我不喜欢唱歌，你问我太太，她据说我唱歌也不是很好听，所以我必须认罪悔改，我就往往没有遵守这借着诗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命令。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唱的诗歌、颂词、灵歌有教导的功能。基督徒唱诗歌不只是抒发情感，更是彼此教导和劝诫。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唱诗歌，我们不只是献诗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更是对彼此唱歌，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就代表一首诗歌的歌词所涵盖的神学和教义非常的重要。我们唱主活着， 就应该思想，我怎么知道耶稣活着？是因为圣经告诉我，还是我心中有某种感动？我们的孩子们在圣诞节唱马槽婴孩，马槽圣婴，我们应该思考那首歌里的圣婴是否是圣经中的耶稣。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认识一位真正道成肉身，他会累，他会渴，他会饿，他会大声哀哭，还是在马槽里不哭也不闹的耶稣？最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确赐给他的选民一个非常高，极高，甚至是不可能，但是是非常确实的标准：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阿弥，我们听惯了这些用词，我们时常听到你们要谦卑，你们要忍耐，你们要温柔，你们要和睦这一类的教导，你听久了，恐怕我们就会忘了，这不是某些人的选项，这不是只有传道人、只有长老、只有属灵的基督徒才应该行出来的，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听多了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最终你每个礼拜听，也许你会说好吧，我试试看，但是哇，我真的行不出来。但是这确实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吗？我们的身份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没有穿上新人的新衣服。我必须承认，这也许与我们领受的教导有关系。也许我们只是一味告诉人要彼此饶恕，却没有教导圣徒们主怎样饶恕了你们。我们要人仰望耶稣，却忘了告诉人该如何仰望耶稣，或者为什么要仰望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仰望耶稣，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圣洁蒙爱的选民，但是谁圣洁？谁是上帝的圣者？谁蒙爱？这是我的爱子。谁是上帝所拣选的？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我所喜悦的。如果我们不将人的目光指向基督，人如何做基督徒？有人说，你讲道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我现在想，难道有其他的讲道吗？为什么讲道要以基督为中心？因为若不以基督为中心，再多的教导也只不过是说教。如果我们不告诉圣徒们主怎样饶恕了我们，圣徒们怎么知道要彼此饶恕？所以我们问主耶稣怎样饶恕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祷告，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就这么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饶恕就是最难的事情，也是最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圣经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具体告诉我们，命令我们该如何饶恕，正如主饶恕了我们。在十字架上，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求父啊，赦免他们。如果他不求，我们就不得饶恕。弟兄姐妹，我们有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吗？我们有为那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代求吗？如果我们不为他们祷告，我们怎么能够饶恕他们？如果我们不为他们祷告，又怎能期待父神会赐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不能饶恕，因为我们没有效法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所以我建议我们不妨试试看， 为他们祷告。饶恕是最难的事，因为祷告是最难的事，但是却是最实用最有效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如此饶恕了我们。保罗他自己岂不也经历这个恩典？为什么保罗可以要求哥罗西人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因为保罗知道曾经有人在最坏的光景之中，那个人效法他的主。保罗知道有人曾经为他祷告。保罗知道有人曾经饶恕他。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就是我们的保罗，也喜悦他被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曾经向你求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求我们就得饶恕。天父，因为你儿子的宝血我们就成了圣洁的，求你就帮助我们活出圣洁，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教导你蒙爱的儿女彼此相爱，彼此忍耐，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你的儿子忍耐我们，包容我们，饶恕了我们，他为此付上最高的代价，因此我们就无可推诿。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